婉婷爱的勇气，这是怎么讲，最近几年可能我追过的为数不多的一个电视剧了，再往前就要更早了。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那都会在今天的音乐加速度的歌单当中来为你一起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调配一下节奏和心情吧，听到来自 Travis 的这一首 Walking in the Sun， 今天的太阳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尽管天气有一些凉，依旧可以驾车出行。8:10 Travis Walking in the Sun。 I was walking along in the sun, taking pictures.

方向。 老师们 You can do it。 一听到刚才的下课铃，是不是感觉立马要收作业了？来自两个声音很奇妙的组合，吴莫愁以及嘎啦苏朵，他们在2015年的这首《你就是梦想》也是集结了很多80后90后对于梦想的心思和梦想的发声，包括也说到了说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我们在追寻梦想的路上。那么继续我们在音乐加速度要和你分享的另外一首情歌，是来自林忆莲 Sandy。 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 谁是错？

提到 SHE， 你可能会下意识的想到比如说 Superstar 啊，中国话，不想长大等等这些经典的歌曲，或者再早一点会想到半糖主义，但是这首歌可能会鲜有人会专门去听。听袁惟仁弹吉他，他的作曲作曲都来自一个名字叫做张简君伟，这里面有一个很小的小插曲。当年张简君伟也是一个人创业，要这个写歌，租的房子就租在袁惟仁的楼上，他每天打开窗户就能够听到袁惟仁在那弹吉他唱歌，然后就把这首歌曲写下来抛在网上了。后来这个词曲的谱子包括歌词都是袁惟仁在网上看到之后又拿过来交给了 SHE， 说哎，这首歌还不错，那以为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认识到了张简君伟这个名字。听袁惟仁弹吉他，同时呢在前段时间听到了一个不太乐观的消息，是因为袁惟仁因为身体的原因突然住院了。那我了解到最近最新的消息是手术成功，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是属于一个身体恢复的阶段，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个难关。我们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木吉他》。 过西门町的餐厅叫木吉他，想起1985年初次登台演出有多可怕，我的前面是芝麻龙眼，后面是周华健，在毫无掌声的表演后才明白自己是什么咖。还有那段时光里有一面令人流连忘返的橱窗，里头是一把造价昂贵 Ovation Guitar，站在乐器行门口许下愿望梦想，不停地对自己说，有了它武功就更高强。于是我唱啊唱，换了一个又一个搭档，于是我弹啊弹，爱情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我唱啊唱，唱的心酸，唱的浪漫，唱了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嘟嘟嘟嘟嘟，流连忘返的橱窗，里头是一把造价昂贵 Ovation Guitar， 站在乐器行门口许下愿望梦想，不停地对自己说，有了它武功就更高强。于是我唱啊唱，换了一个又一个搭档，于是我弹啊弹，爱情一次又一次受伤，于是我唱啊唱，唱的心酸，唱的浪漫，唱了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于是我唱啊唱，唱的这么多年啊，都带着木吉他。 从一个城市唱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首歌曲唱到另外一段旋律，袁惟仁的搭档永远都没有变，都是他手中的一个木吉他。他还是那个样子，中分中长发，胖胖的，戴着眼镜，喃喃细语的唱着那些浪漫的情歌。同时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稍后的9:30之后，我会把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的音乐加速度的歌单发布出来。那么稍后呢，欢迎你跟随音乐的节奏，我们将平稳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深夜里一遍遍敲打我的灵魂。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执着，就让它沸腾着我的血液。为梦而活着，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为梦而生，一生为梦而执着，就让它沸腾着我的血液，我的脉搏。 如果歌曲已经没有办法把你心中的故事和往事一并的唱出来的话，那么电影成了更好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卢庚戌会去拍摄这部电影《青春之怒放之青春再见》，因为这部电影才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浓缩了70后80后对于各种梦想的那些青春的箴言，那些呐喊。接着让我们跟随下面这段旋律，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音，苏运莹，野子。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载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一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铭记，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啊，不会忘却经过。

的是什么？困在人海里面，争夺欲望的冠冕，每一天吹过来狂的风，多久没擦亮你天空的笑脸？我懂你心底那个梦，从没老，爱过的既然忘不掉，就燃烧。该抛下骄傲的船吗？像风暴，我的家是用来奔跑，停不了。选择保护色，像被关在躯壳太久了，你还在等什么？这一刻走远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那背影站着忍着不敢撤，让汗水一刻一刻一刻再一刻，这起星红悟空是龙，做自己才叫做英雄。 这段旋律对于现在很多喜欢打篮球的男生来说肯定不会陌生，这是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这就是灌篮》当中的主题曲，来自831篮魂。今天晚上总决赛 G-Team 对待这个龙骑士，对于像我这样的篮球技术不怎么样了，就看看过过眼瘾就好了。不过如果说你在周末的时候没有什么计划要到远的地方去旅行，在驾车的话，你不妨可以在室内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来一场室内的运动，羽毛球、足球或者是篮球都可以，去享受一下那种身体放松的那种快感。这个时候广播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比起你用手机上的播放的这个歌单来说，下面这首歌曲对于你可能是一个惊喜。还记得灌篮高手吗？直到世界尽头，在9:19的音乐加速度周末的早间为你送上。同时我知道今天房山那边还有篮球比赛，用这首歌为那些队员们一起加油。 ライトカイ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だ、互いの全てを知り尽くすまでが愛ならば、いっそ永遠に眠ろうか。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11月29号晚，谢楠将和他的学生们在中山音乐堂举办《弦动我心》谢楠与他的学生们小提琴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特邀嘉宾有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黄萌萌、吴琼、青年指挥李京展等。参加本次音乐会演出的学生当中，不乏国际国内比赛的获奖者，演出也包含了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品，如马思聪《思乡曲》、贝多芬第五奏鸣曲《春天》、萨拉萨蒂《西班牙舞曲》、维瓦尔第《秋》等名曲。在相继推出魔笛、费加罗的婚礼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又一部莫扎特经典歌剧《唐璜》将于11月27号到12月1号首演亮相，并且将通过原谱原样的音乐呈现，重现该剧诞生时的先锋意味。这版《唐璜》集聚了一批实力与颜值俱佳的中外歌唱家，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歌唱家维托里奥·普拉托与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剧演员张扬共同挑战颇具难度的唐璜这一角色。11月，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将先后迎来两位钢琴家，23岁的青年钢琴家杨·里谢茨基与极具个人风格的钢琴大师伊沃·波格莱里奇。这两位钢琴家的艺术生涯之初都因演奏肖邦而扬名乐界，而他们身上却闪烁着截然不同的音乐个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丽泽桥内外环双方向车多，另外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老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成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铃声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去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你我情如老伴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成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铃声剩我一个，潇洒里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去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张智霖、许秋怡唱的是现代爱情故事，可是这首歌也过去了将近快30年了。1991年，今天为你分享的周六早间歌单，从8点到10点钟2小时呢，这里面有老歌，有新歌，有那些动感的可以调配你心情色彩的歌曲，还有一些会引发你好久没有回忆的一些往事、一些故事、一些情感共鸣的歌曲。这些歌单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1110，也就是今天的日期来索取今天音乐加速度2小时的陪伴音乐歌单。 仿佛只为等待你的出现，也早已用去我最难忘的回忆，去留住你一直成长的你。重视感情的人总是害怕改变，不愿改变的爱总是输给时间。有生之年分手总是难免，说变就变， 真的还爱我，答应。 这是来自林小培的有生之年。包括我看到在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来提示说明天是双十一，应该买什么，就是不对，应该播放什么买买买这些歌曲来用一个谐音。对，你的购物车都已经准备的怎么样了？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应该在明天包括有什么花儿乐队的穷开心，或者是这个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这些歌肯定都可以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来放了。 音乐快快车道， 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此刻呢邀请你跟随我一起来跟随节奏，我们平缓进入音乐快车道。马上要来听到的歌曲呢，哎，这个响指你会很熟悉， Please don't go。每打一个响指就会换一个场景，对不对？我们在手机上看到那些短视频。 June Adams。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Don't ever wanna know, 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I sent so many messages, you don't reply. Gotta figure out 真想对于那些已经放在购物车的商品，或者说对于钱包里面的钞票来说， Please don't go， 不要离开我。好了，如果说你也希望索取今天的早间音乐加速度两小时的歌单，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关键词1110四个数字，也就是今天的日期了。我会在每周末每期节目的9:30之后为你来发布歌单。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